间十三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6年9月初。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公开发表一篇主题为《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的文章，引起了学界关注。文章所表达的重要观点是，建造大型对撞机成本巨大，不合时宜。然而，另一篇题为《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的文章随即发表，对杨振宁的观点逐条反驳。双方围绕是否该建造大型对撞机这一问题针锋相对，将争论推向了高潮。这个物理学界的热点话题也在多方的争论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公众话题，而公开发表文章反驳杨振宁的人正是王贻芳。身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是积极推动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的科学家之一。文章发表后，王贻芳立刻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他接到了无数的采访邀请，其主题全部是围绕这场关于大型对撞机的争论。 本身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出乎我们本来的预料的，这件事情我们从2012年就开始讨论，它的科学目标、它的设计方案等等的，我们其实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的，有的时候在媒体上讨论，实际上是很难把有些事情说得很清楚的，所以变成媒体上的一个热点，应该说不是我们的初衷。最终，我想它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讨论和专业的回答对这件事情。 大型对撞机是一种通过产生高能量的粒子强烈攻击另一个粒子，从而试图发现更小粒子或者未知粒子特性的大型科学装置。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微观尺度上的物理世界，进而了解宇宙的奥秘。王贻芳曾作为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学生，参与了欧洲核子中心的 L3 正负电子对撞实验，回国后负责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改造工作。因此，对于现在建造超大型对撞机是否合适，王贻芳有着明确的考虑。 如果我们来做这样的环形对撞机研究 6 粒子，相当于是一个空档，有机会能够走到世界的最前面的。那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做，再过10年，比如说或者是15年，那别人手上项目做完了，别人也可以回过头来做这样的一个环形对撞机的项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竞争就会比现在要激烈得多了。 当我们试图进一步挖掘王贻芳对于整个争论事件的看法时，被他反然拒绝了。显然，媒体的关注并未给一向低调的王贻芳带来太多积极的影响，他反而对媒体蜂拥式的报道和夸张的炒作有些无可奈何。 我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媒体去扯这个事儿，就是这是个两难。一方面，我也不是说我有秘密啊，不想让人知道，也不是那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所有的活动都在媒体的关注下，这也不对，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毕竟它不是一个公共的一个活动，它是一个学术活动。这个学术活动天天在媒体的这个灯光下也不合适的，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事情就是个两难。 这个我们能理解，其实我们更多是记录。对， 对呀、啊，但是这个事情记录的太多，就说也有表演的成分在。喂，哎，你好，你们。 2012年，49岁的王一帆入选国家万人计划，成为首批入选的6位杰出人才之一。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称王一帆为低调的科学狂人，在我们看来，他就像从事的高能物理研究一样，充满了神秘感，悄无声息却意义重大，这也是我们认识他的开始。 我感觉今天有几个会， 今天有1、2、3、4。 一个会议尚未结束，王一帆匆忙赶去另一个会场。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一帆无疑是最忙碌的那个人。他现在做的主要工作是高能物理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中微子。正是以他作为首席科学家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取得了重要的物理突破，王一帆的名字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中微子，自然界最基本的粒子之一，它质量轻，不带电，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十分微弱，因此难以探测。每秒钟都有数以万亿计的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因而它又被称为幽灵粒子。 中微子它是构成物质的最小的基本单元，打个简单的比方的话，就是如果你要盖房子，那最小的单元就是砖的，那么中微子就是构成物质世界的最小的砖块的，它是一个宇宙起源演化当中起了基本作用的这样一个粒子。如果你要想了解宇宙，了解宇宙过去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为什么会到现在，你避不开中微子这个问题的。 2015年，日本科学家尾田隆章和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们发现了中微子的振荡现象，即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十几十年来令人困惑不解的太阳中微子失踪之谜和大气中微子反常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证实了中微子振荡3种模式中的2种，而另外一种振荡模式就是由王一帆领导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所证实的。 这是一个自然界的基本参数，所以呢，中微子的下一步研究，不管你是研究什么，都要用到这个参数。 中微子直接关系到宇宙的起源，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然而，幽灵般的中微子该如何才能捕捉呢？越是微小的粒子，越需要巨大的实验装置才能够观测到并进行研究。巨大的科研成本也是那场争论的焦点之一。如何在尽量省钱的情况下获得有效的实验结果？王一帆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或许在某一角度给出了答案。这里是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大亚湾核电站厂区，也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的所在地。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大陆第一座大型核电站，与旁边的岭澳核电站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型核电基地。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就在距离核反应堆不远的地方，一共拥有3个实验室。 很酷， 对吧？ 都有那个什么，早开的你们，一条。 我们拍摄当天恰逢大亚湾核电站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群众来到这里参观。中微子实验室是其中重要的项目之一。 那么各位来到的这个实验厅呢，是3个地下实验厅之一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厅，我们叫远厅。通过用山体来把宇宙线或者说地球外的带电粒子给它屏蔽掉。 这里就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正是在这里取得的实验结果，让王一帆和他的团队被世人熟知。他也是目前我国的超级实验室之一，在实验室的选址和设计方面 都有着独到之处。李小南是高能物理研究所驻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参与中微子实验的重要一员。常年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使他对实验室的一切了如指掌，热情地给来到这里的客人介绍实验室的情况。 那么这个模型呢，就是这个探测器的一比一的模型，它主要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3米的有机玻璃罐和4米的有机玻璃罐，以及周围还应该有一个5米直径的不锈钢罐。我们这实验的探测器是安装在地面下10米深的一个水池中。那么在这个厅里呢，地面下呢一共有4个中微子探测器，每一个中微子探测器是110吨。现在就是在进行中微子的这个观测工作，还是处于正在运行的状态。 目前捕捉幽灵般的中微子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这样的大型装置捕捉中微子经过留下的痕迹，但概率非常的低，因此设计一个合理的实验方案是成功的基础。王怡芳团队提出的方案从世界8个方案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支持。在这份方案中，除了完善的实验设计外，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获得国际支持的重要原因。 中微子非常难以捕捉到，那么呢，大量的信号呢，可能都来自周边的本体和地球外的那个带电粒子。那么我们只能把这个实验呢，给设立在这个山的底下，通过山来把地球外的带电粒子屏蔽掉。 如果用加速器也是可以做的，但加速器出来的中微子也是能量比较高，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源，你能量比较低，你靠得比较近的话，你这个探测器可以做得比较小，所以反应堆对我们来说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礼物的，这个不要钱的非常非常强的中微子源，所以我在它附近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探测器就可以做这项研究。所以在中微子研究和高能物理研究当中，反应堆中微子探测器或者反应堆中微子实验都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与昂贵的加速器相比，核反应堆能够提供源源不断且数量丰富的中微子，极大地节省了成本，成为了建立实验室的最佳选择。可是伴随着大胆设想而来的困难，在一开始就挡在了王怡芳面前。根据计划，3个实验大厅分别位于地下100米和地下350米深处，因此需要对岩石进行爆破。然而3个实验室中距离反应堆最近的只有300米，爆破所造成的震动对反应堆形成极大的威胁，一旦出现事故就将成为核泄漏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连续进行了4年，差不多是3000次不到的，2000多次的这个爆破的，是非常这个困难或者是非常紧张的。 核电站对我们的爆破这个强度的要求呢，要求是非常非常高。我们那个爆破的等级要求是核安局允许我们这个强度的，我们还降低到1/3。所以说呢，这就对施工的进度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国际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当时 高要求的爆破严重影响了大亚湾实验室的建设进度，这同样给整个实验进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韩国和法国2个实验组也在进行中微子探测，这给王怡芳领导的国际合作组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如何能够尽早地获取数据，成为了关键问题。 但是另外2个实验呢，他们规模比我们小得多，我们实验比他们规模大很多，基本上要大4倍。我们有8个探测器，他们都是2个探测器，那么我们建造就比他们慢。韩国的实验只那个远近点同时开始取数，比我们早，是8月1号。所以等我们开始正式取数的时候，韩国人已经有很多数据了。如果他们这个物理分析做得好的话，完全有可能抢到我们前面。所以我们那时候压力就是说，每一天韩国人都有可能发结果。所以如果我们当时比较慢的话，那就有可能韩国人首先发现这种震荡存在，然后呢，我们去做一个精确测量。比如说他们说测了20%，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 把它精度提高到4%，当然物理价值就大打折扣。 我们所有高能所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没放假，只放了半天。为什么呢？他就都在做物理分析，因为你数据采集下来以后，你还要把它把结果分析出来。 2012年3月8日，王怡芳团队宣布发现了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并测量到其振荡几率。历时10年，花费2.5亿元人民币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终于取得了突破。时年49岁的王怡芳也凭借这一发现震惊国际物理学界，获得了诸多荣誉，其中包括被称为科学界第一巨奖的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成为了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成功，让王怡芳证明自己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完成超大型的物理研究项目。在大亚湾实验室逐渐走向寿命末期的时候，一个10倍于大亚湾的超级实验室的设想列入了王怡芳的计划。这里是广东省江门开平市中微子实验室的建设基地，王怡芳正在和施工方讨论关于基础建设的问题。看起来他们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并不乐观。 正常来讲呢，即使是超过我的或者远远超过我的永久的需求，那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已经晚这么多了，这个时间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 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分别距离阳江核电站和台山核电站约53公里。它的投资规模达到了20亿元人民币，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微子实验项目。自破土动工以来，王怡芳每个月都会到施工现场查看进度情况，对于所有事情的细节他一个都不放过。 这个土建我们都是外行，都是做物理研究的，根本不懂。但是呢，中间会碰到问题，王怡芳呢就是说比较深度的介入了土建。他就是说不管这件事该不该我管还是或者什么，我是不是懂，你不懂可以学。所以呢，只要是影响到这个工程的，只要影响到科学的，他都会这个介入去深入了解这些问题，解决问题。 对，因为我们现在由于地质原因的影响，这个地下水非常多，使得项目的进度跟我们原来的预计相比这个差了很多，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提高效率。 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将建在地下700米深的地方，目前正在开凿一条竖井和一条斜井作为前往实验室的基础通道。而因为地下渗水的问题，工期一拖再拖，已经比预期慢了半年左右。到底井下情况如何，王怡芳决定亲自下井查看。竖井内空间狭小，王怡芳只能依靠运送石头的铁罐进入正在挖掘的井内，而里面的情况似乎比想象的还要严重。随着竖井越来越深，岩石渗水也越来越严重，到了约400米的井底，已经是瓢泼大雨一般。岩井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里面环境十分恶劣，潮湿闷热令人窒息，且行走极其艰难。 随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王乙方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挖掘现场查看情况了。 在这个大科学装置建造过程中，不仅是一个科研的问题，还是一个工程建造的问题。那么呢，对王乙方所长本身来讲呢，他要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他都要管，从工程的建造、工程的管理、经费的管理、实验设备的预研、实验设备的建造等等等等都需要管理，因为每一步都对我们实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一步都不能疏忽的， 缺一点都不行。说得难听一点，缺个螺丝钉你的实验最后也做不成了，所以必须所有的事情都具备才行。 王乙方通过实地观察了解了井下施工情况以及渗水问题，与施工方一同制定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法。这是我们最艰苦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拍摄。我们以为王乙方只是一个指挥者，却发现他更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实践者。他的这种探索精神也在江门项目的另一个重要科研设备的研发上得以体现。 重大转型关键变更管生产线启动仪式现在开始。 我相信我们在后面的工作当中一定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啊，完成我们最终15000只光电变更管生产任务。同时我们这个光电变更管也会走向国际，在国际上的其他的中微子实验当中获得成功。就谢谢大家。 这里是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南京的一家合作企业，其生产的产品是一种被称为光电倍增管的设备，是探测中微子的关键器件。它们就是观测中微子的眼睛，能够探测到中微子反应的微弱痕迹，从而将其转化成为可观测的电信号。 我们那时候有美国人出钱嘛，不需要我们掏钱去从国外买。我们想做台湾二期的时候，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不行了，因为这个钱比较多，我们也不知道国外有没有人出这个钱去买，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应该自己研发。所以那时候才下定决心，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这件事儿。我们知道这件事非常困难的，一直到最后的一两个月都心里都没有谱，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赶上江门中微子实验的进度。 在王乙方的坚持下，高能所与企业合作用了5年的时间，终于实现了光电倍增管的量产，为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花费如此大的成本与精力去研究中微子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是否意味着中微子的实验结果能够带来更加现实而丰厚的回报呢？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这个中微子研究清楚以后有什么立刻的这个用处的，是不是把这个世界能够了解的这个100%透彻，一点这个未知都没有，这个不好说的。但是我们会无穷趋近的，就是说你会知道的越来越多，你对世界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刻。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可能还有新的未知东西出来，但是每一步我们都是在往前走。 正是这往前走的每一步，为中国高能物理稳稳地走出了一条突破之路，而我们也更加理解他坚持建造成本超千亿的大型对撞机的信念，并开始期待他所描述的中国高能物理的未来。如今54岁的王乙方依然是那个低调的科学狂人，只是这个低调里面隐藏着对科学的热情，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高能物理事业的专注与执着。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可以给你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아하둘러선동체유리골대아따던니다르지천국유골지야대을떡인갈바산유로랩대근 内蒙古赤峰市巴黎右旗的格斯格尔文化宫地，八十多岁的金巴扎木苏老人带着自己的徒弟们，正在演唱蒙古族著名的英雄史诗《格斯格尔》。坐在地上闭眼倾听并录音的人叫朝歌金。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和团队一直都致力于蒙古史诗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正是由于他们的研究与保护，才使得这部古老的蒙古族史诗在今天仍能得到传承与发扬，并在2009年9月成功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每年朝歌金都会不定期来到内蒙古高原，考察了解格斯尔史诗的保护与传承的最新情况。说到史诗，人们更多想到的可能是荷马史诗、奥德赛等著名的西方史诗。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同样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史诗资源。其中以位于新疆的突厥语族和位于内蒙古的蒙古语族最为发达。在已经被发现的史诗中，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以及科尔克孜族的马纳斯最为著名，并称为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史诗大多产生于一个民族文明的早期，那时文字尚未产生，于是人们将本民族的英雄神话故事编成韵体诗，并配合乐器的伴奏演唱出来。因此，史诗不仅具有很强的文学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史诗都具有不可衡量的重要意义。 史诗还是一个民族认同的标志，有了史诗，这个民族就觉得它在文化上能形成很强的文化自我认同感。所以芬兰人有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是西贝柳斯和伦洛特歌唱着把芬兰的国旗标在了世界地图上。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说，西贝柳斯的音乐和伦洛特所搜集的芬兰的史诗是芬兰民族的文化上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对很多民族来讲，史诗都很重要。希腊史诗这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被认为是欧洲文学的源头。 我国不仅拥有令西方史诗学者羡慕的大量史诗文学，还拥有西方史诗无法比拟的优势，那就是活态传承。例如荷马史诗等诸多西方史诗，如今早已经没有人会演唱，这无疑给史诗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局限。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就是说你到仁义的剧场去看老舍的茶馆和读茶馆的文学剧本，那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其实活态的传承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因为是活的灵魂，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在它的生命的过程中，在它传承过程中来把握它的那些特质。而写在纸上的东西只是 一个史诗演唱中语词的一部分。 尽管活代传承是我国史诗研究的巨大优势，但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愿意学习史诗演唱的人越来越少，史诗艺人也越来越少，活态传承也面临着失传的威胁。因此，如何让这些重要的民族文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是潮歌金和团队一直在试图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资料室内，狭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几十年来我国一代代史诗学者们的研究著作，以及从各地搜集来的许多珍贵史诗抄本。有些珍贵的抄本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这里，我们有幸见到了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格斯尔史诗抄本。 这是1716年在北京出版的蒙古文格斯尔，当时呢是在康熙年间就请这个各地的高僧们来北京翻译佛经，同时呢就把这个民间流传的格斯尔故事搜集出版，这叫北京木刻版格斯尔，出版物是最早的。然后在这之后呢，就根据这个书本又变成那个口头流传，也有这个，比如说像巴林格斯尔，就是赤峰那边巴林有七巴林格斯尔，还有新疆的维拉特格斯尔，跟它是很相似的。 格斯尔作为蒙古族史诗，与流传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史诗格萨尔属于一个故事的两个分流。两部史诗主要人物基本相同，故事框架与情节也类似。在几个世纪的流传里，不同民族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元素，逐渐形成了两部独立的作品。正是潮歌金等我国史诗学者们多年来不懈的调查和寻找，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才得以被较为完好的保存并呈现在我们眼前。然而，搜集资料、做田野调查的过程绝非易事，除了要经受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还要不时应对各种突发的意外情况。这是一张潮歌金上世纪90年代做田野调查时拍摄的照片，因为乘坐的汽车出现了故障，他们不得不停在一旁等待救援。由于史诗歌手大都生活在边疆地区，想要找到他们少不了跋山涉水，路途遥远而艰险，一旦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遇到意外，他们立刻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张照片记录了潮歌金的另外一次田野调查，那次调查时，潮歌金寻找的史诗歌手居住的地方十分偏远，地形复杂，甚至没有公路，于是潮歌金和团队只能骑着马去拜访这位歌手。这次田野调查的艰苦程度让潮歌金在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那个地方海拔有3000多，就夏天的时候，就8月份嘛，早晨起来那个地上的小水泡都是结冰的，非常冷啊。完了那个地方不通交通，就现代的车辆都进不去，所以我们就跟当地的老百姓租了马，背着仪器设备，骑着马穿越那些坡地啊、谷地啊、高山呐、河流啊。 除了需要克服田野调查时恶劣的自然环境，史诗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史诗通常篇幅浩大，对动辄百万字的史诗展开深入研究，其中的工作量与阅读量可想而知。 啊，你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起来将近30000行，所以这个是研究的一个难度很大的地方，就是它 太篇幅巨大，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另外这个去做田野也一样，你录史诗你要花很多时间，有耐心去一点一点的录下来，然后它的誊写工作也很困难，因为它量大，所以一行一行的把它转写成文字，啊，从那些口头的音声文档转写成文字，这都是很大的挑战。 好在从小受到父亲影响，开始真正研究史诗之前，朝歌金就已经积累了深厚的语言和文学功底。在朝歌金家中的几个书架上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父亲为他留下来的。1958年，朝歌金出生在内蒙古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巴布林贝赫是著名蒙古族诗人，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奠基人，在当地乃至全国文学界都颇有影响。文革开始之后，父亲巴布林贝赫受到批斗，当时还上1年级的朝歌金也因此受到牵连。由于家中还有不少文学书籍，于是读书成了那些年朝歌金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也是年幼的朝歌金在那段漫长岁月里最快乐的事。 完了，我就被院里的小孩欺负嘛，那我只好躲在家里看书。比如说《蜜色邪惹》，这是个藏族民歌集，还有《文杰复仇的火焰》，这都是中国诗人的。外国的就很多了，像巴勃罗·聂鲁达呀、梅特林克啊，什么雪莱、拜伦。 对于朝歌金来说，父亲为他留下的不只是这些书籍，父亲研究蒙古文学时营造出来的学术环境，给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朝歌金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朝歌金的逐渐成长越发明显。这张照片拍摄于1978年，恢复高考后，朝歌金就这样骑着骆驼在冰天雪地中踉踉跄跄走向考场，并顺利考取内蒙古大学。在本科与研究生期间，朝歌金分别学习了汉语言文学和现代文学。或许朝歌金自己都没有想到，在离开草原并学习汉语言文学和现代文学若干年之后，他会在某一个路口与父亲曾经走过的轨迹再一次重合。来到巴林右旗的第二天，我们跟随朝歌金前往位于沙布台苏木的格斯尔庙，这也是内蒙古地区唯一的一座供奉格斯尔可汗的神庙。这座始建于1776年的神庙，至今在当地人心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每年那达慕期间，这里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在古代，传说格斯尔王被天神派到人间，拯救苦难中的百姓，保护他们的家园免受恶魔的侵扰，给草原上的人们带来了和平安定的生活。在当地老一辈人的心中，无论是格斯尔史诗还是格斯尔王的神话故事，对他们来说都是神圣而不可替代的。70岁的道格尔扎布是格斯尔庙里唯一的守护者。10年前，老人结束了自己牧民的生活，来到这里，每天焚香、点灯、叩首、行礼，日复一日，老人用这样的方式祭拜他们心中的格斯尔王。从事史诗研究多年， 但朝歌金很少有机会来到格斯尔庙。作为蒙古族人，朝歌金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内心对格斯尔王的崇敬。在之前的拍摄中，我们就曾发现，尽管已经在北京这座热闹的都市定居了几十年，但朝歌金的家中依旧保留着许多蒙古元素。 仔细看，我们家有多少马？可能有几十匹。就是在北京生活，但是心中一直就没忘那个文化的根。 透过这些蒙古元素，我们不难看出，身处闹市多年的朝歌金对于草原的那份深深的眷恋与痴迷。也正是因为这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情感，让朝歌金在从事文学工作十几年之后，因为一个特殊的契机，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史诗的研究中。尽管我国拥有数量丰富的史诗资源，但因为我国对于史诗研究与保护的起步晚，理论基础非常薄弱，而且因为早期缺乏经验，走上了并不适合史诗的研究方向，也就是用书面文学的方式来研究作为口头传承的史诗。在我国史诗研究削足适履地进行了十几年之后，最终进入了瓶颈。 原来的史诗研究更倾向于是一种文学学的史诗研究，就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史诗，把史诗当作文学作品。那我们这些学者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说我们把史诗作为一个演述传统。史诗当然也是文学了，但是呢它不光是，就是光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就很不够。特别是对一些现在活态传承的史诗啊，比如它的社会文化功能是很复杂的。 为了解决这个关乎到史诗研究能否继续下去的问题，1995年，朝歌金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系统学习口头城市理论。在哈佛，他得以近距离聆听国际民俗学大家的声音。国外所研究的话题之深入，理念之新颖，给朝歌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他意识到，用他山之石，也就是通过口头文学的方式，来解决我国史诗研究的转向问题，已经责无旁贷地摆在他们这一代学者面前。从美国回来之后，朝歌金又师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在钟敬文门下期间，除了聆听先生的真经传授，还有幸接触到季羡林、启功、张岱年等学界泰斗。这种专业知识外的相连与传承，深深地影响了朝歌金。 跟着钟老学习的时候，就会也会有机会跟这些老先生见面。有时候坐在旁边静静地听他们聊天，也特别有意思。有些东西也许你当时不一定意识得到，但是可能会潜移默化的会对你有影响。 结合田野调查实践和理论知识学习，在博士论文期间，朝歌金提出了口头城市理论立体化应用的新理念，这与当时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理念范式大不相同。 是因为我当时对这个史诗的研究现状不是特别满意，我觉得讨论的问题啊，有时候好像隔靴搔痒，就有些重要的问题又没有回答。当时其实我们接触了不少别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通盘考虑以后觉得可能口头城市理论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工具。当然在借鉴和这个利用它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改造。 2000年，40岁的朝歌金完成了学术研究上的一大突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口传史诗诗学》 冉提勒江格尔城市句法研究，结合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将口头城市理论立体化，使其不再是一个水土不服的干瘪理论。更重要的是，朝歌金开创了我国学者进行史诗研究的新体例，打破了我国史诗研究长时间以来方向理论局限的局面。这是我们在朝歌金的办公室拍摄到的画面，正是由于朝歌金等学者的努力，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我国史诗《格斯尔》与《格萨尔》结合，并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这上写的是由中国申报的《格萨尔》史诗传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书，而且它不光是荣誉，它其实很多时候是责任，就是因为我们承担着它今后的这个持续的保护工作，他们也会定期要我们履约报告。 如今朝歌金除了担任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外，也在中国民俗学会、国际史诗研究学会等机构兼任着各种职务，向国际学界传递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将我国的史诗展现给全世界。在朝歌金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我国传统文化加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被世界所熟知。 现在这个已经公布的一些项目，比如晚近的像24节气，这个我们就参与了它的整个申报工作，中国民俗学会也是它的保护单位之一。再往前珠算和心算的这个，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参与做的。哎呀，中国作协的那个会可能去不了了。 就算在我们的采访中，朝歌金也不得不停下来处理各种工作。对于这种忙碌的生活，朝歌金早就已经习惯了，因为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地，朝歌金仅一张航空卡就足足积累了38万公里的行程，恰好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但是对于这一切，朝歌金却显得十分轻松。 我很欣赏我同事的一句话，当时我记得我给他一个很急的任务，他不乐意做，我说这个报酬还不错，他说假如你要给我一个工作是钉扣子，每天缝扣子，你给我10万月薪我也不干。我很欣赏他这个话，假如现在给我一个很枯燥的工作，但是收入是现在的比如说3倍5倍，我也不一定会动心。民间文化是汪洋大海，这里面真的是随时会给你惊喜，让你惊叹那些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力，以及有时候很高的那种美学品格，然后让你真的是叹为观止。所以这个日子就这个生活就会过得很有滋味，有挑战。 当知道朝歌金和我们即将离开这里时，道格尔扎布静靠在窗旁，轻轻吟唱着优美的曲调，用他的方式送别我们这些朋友。在朝歌金和团队的努力下，我国的史诗文化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并找回了它独特的风格和代代相传的生命力。它执着坚守在传承和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道路上，始终如一，不断前进，从未停歇。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